我们还有1分钟就可以开始了哈，再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大家好，主日下午平安，欢迎弟兄姐妹们来参加。婚姻择偶里面的专题的第四讲，也就是最后一讲，成立一体，圣约之爱。求神使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造就每一位参加的人。本堂讲座的主讲员是李春华李师母，师母会在她信息讲完之后呢，预留时间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请使用 chat box。下面呢，把时间交给吕师母，请大家静音。 大家主内平安。现在想看一下，就是这个影像看不到，是不是？没有。课情可以看到你的影像，看不到我的影像，是不是没有开？ 我看到你的那个 PowerPoint 和你的影像都出来了，我 影 可以 像 看， 出来了， 都可以看到。 是吧？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开始。好，看到了，好，谢谢。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专题是总结前面三堂我们所说的。然后我们会有一些问题思考，同样带来一些反思，以及我们最后会有一些总结的一些问题。若是你还有一些可以在这里需要提出讨论的，我们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学习。在这里我们也特别希望每一位学习者，若是你觉得你已经真正在你心里已经得着。盼望你把所学的能够运用出来，也能够落实在你的生活，自己先学习，那么也能够带给其他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小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基督徒呢，要协助我们弟兄姐妹，以及在任何上的帮助，都是一种辅导。但是如果你的辅导是你自己人云亦云，或者你只是想说大家的看法，人都这么说的时候呢，这个你就要很小心，很危险，就是这蛮危险的。所以你要很小心，你所说的是什么？你所说的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呢，还是你自己的想法，还是世俗的看法？这个是在圣经辅导上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那我们今天总结这个成为一体是讲到圣约之爱，我们可以请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恳求主。给我们恩典能力，让我们能够有体力、有精神、有属灵的生命，能够愿意来一起彼此学习。好，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再次给我们这样子的宝贵的机会，能够在这里一起学习。主，不是我们能说什么，乃是你的话语能够成就一切，让我们成为一个遵行你命令的门徒。主，因为你所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生命的准则，带领我们愿意顺服你的话语，愿意谨守遵行，使我们的生命更丰富，能够与主更亲近，让我们的家庭、婚姻、我们人际关系能够将主的荣美彰显，能够在我们家庭婚姻中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使用我们这个信息，愿主也赐福每一位听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彼此学习，我们同盟造就，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这里我们讲到成为一体，也就是总结了我们创世纪第二章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所以二人已经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个合一的一体。那我们也提到，什么叫做 离开什么叫联合，如何的来成为一个有尽职的丈夫，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听主话语愿意顺服的一个妻子。那么也提到因为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有配偶的帮助，是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独立个体户自己要发展什么。所以在家庭生活里面呢，你要一个合一，到最后你是一个成为一体，就是二人变成一个人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需要建造，需要神的话语，需要圣灵引导我们，才能够渐进加入，渐进，对， 渐入家境。 对不起，所以呢，渐入家境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的话语不断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一堂里面有提到最后的一个总结，讲到说成为一体。那么如果你顾名思义，你可以说是只有在婚姻之内的男女两性的身体的结合，这两性的关系只能发生在婚姻之内，因为这是圣洁美好的，这是神所赐的，这是恩典，这是祝福。两性的关系若是在婚姻之外，是罪恶，是丑陋，是卑贱的，这是不讨神喜悦，这是犯罪的事情。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你的婚姻是否贞洁，是否圣洁，你一定要在成为一体的这个准则下，你不可以有婚外情，你不可以精神甚至于精神的这个移情别人都不可以有。你说我网上我用网络跟他有很好的关系，我们没有见面，我们也没有身体接触，不行，因为你的精神已经离开你应当专注的你的配偶对象，而你的精神已经关系到对方另外一方的情况，所以甚至于精神的外遇都不可以有。所以这里虽然是指身体，在婚姻之内是两性的合一，是讨神喜悦，是神所赐的祝福恩典。因为圣经在希伯来书特别说到，在13:4特别指出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不是只有你夫妇俩，别人也要尊重你的婚姻，别人也不应该侵犯到你，变成第三者侵入，床也不可污秽。这特别是讲到这个两性间的身体的接触的关系，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你是真基督徒，你若是犯了淫乱的罪，你就是得罪神，你是要面临最后神要审判你。因为任何的罪都跟身体没有关系，只有在淫乱的罪是直接得罪了你的身体，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这个奸淫，这个行淫乱的，是到最后神，你要向神交账，你需要神一定会来审判你。所以你知道这个是丑陋罪恶，不讨神喜悦，是犯罪的，我们恳求主光照你悔改认罪，主必定离开罪，不要仍然陷溺在罪中，讨神的喜悦，过圣洁的生活，为了要得前进的后裔，在家庭生活里面彰显你的圣洁，因为这是一个成圣的基督徒所应当有的，在生活里面能够见证神，荣耀神，这是特别提到这个成为一体的关键。那这里我们再次讲说，不单单指性关系，而是借着身体的合一，是把自己完全委身给对方，与对方分享你整个人。婚后应该是两个人分享一切所有，财产、时间、精神、精力，一切的才智都应该一起来分享。我们不是两个人进入一个家庭里面，然后二人是拆伙的， 的各做各，你做你，他做他的，而是一个二人，是一个一伙的，是同时在这个屋檐下，我们一同努力来建造这个家庭。所以两个人在结婚以后不应该分彼此，不应该有任何的第三者或者任何的关系来影响或分裂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所思所想，你所要做的任何决策，你都是要为对方来着想，一定要想的是对方的利益，而不是自己，以自我中心为主要。这就是我们要学习在圣经里面学习一个婚姻家庭生活能够容神一人的生活，是先以神为中心，以对方的利益为主，彼此的关怀委身对方，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凡事想的都是自己，那这样的家庭一定会出问题。若是你凡事都为对方想，也没有架可以吵了，也没有事情矛盾冲突都会出来了，不会的。因为你关心他就像关心你自己一样，你怎么他对方是知道说你是关心他，而不是对他有害，他还会跟你有什么可以吵的，有什么争执的呢？你凡是为了他利益，为了他好处。我们再次讲到一个姐妹要像一个箴言31章的妇女，是一个智慧的妇女来建造家庭。所以你要有一切的聪明智慧都是从神来的，那么你所有的这一切精力才智恩典都是在贡献给这个家庭，为了对方的好处，为了彼此建造美满的家庭。若是我们还是过着一个很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你的家庭是不可能没有冲突的。丈夫跟妻子要成为一体，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想的两个背景完全不同，家庭背景、家庭生活、语言、教育、观念、成长的环境，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的两个人要结婚，要成立一个家庭，两个人要同心来建造的家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上一堂也提到，真正美满完美的一个家庭真的是很少，所以需要彼此同心来建造。不是你一结了婚，两个就像白马公主、白马王子、白雪公主、Happy forever， 就是高兴 成为一生就是喜喜乐乐、高高兴兴。不会的，那是在天上可能有的，在人间很少。你不会不出没有冲突的，你一定因为两个人不同，你的看法、你的意见，然后还有更让我很体会到的，我辅导了很多的这样子的婚姻家庭夫妻，常常有一个就是动作就比较慢，常常一个动作比较快，所以那两个呢一定会出矛盾的。可是呢，神也是借着这样子的互补，是一个动作快，一个动作慢，不要永远两个都是慢的，可能永远搭不上飞机。如果两个都是动作太快的，那可能家里早就烧冒烟失火。所以神配合的总是让你能够成为互相的帮助，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所以成为一体是二人同样同时成为一个方向齐心努力。那真正的要努力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成为一个以基督为我家之主的家庭，你就能够真正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成为一体、啊、那夫妻之间呢，真的心灵完全的契合，是神所定的美满的婚姻的蓝图。可是呢，常常有人说我这么说他就听不懂，然后他说 我这么做呢他也不明白、啊、这是都需要在这个生活经历上来磨练。那有一些夫妇已经大概结婚三四十年了，丈夫手一伸，妻子都知道他要拿什么，要给他递给他什么。那妻子眼神一瞪，丈夫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这都已经越来越能够心灵上完全的契合，越来越能明白对方。这就是要在生活里面去磨练，而不是一步可以登天的。这是需要有耐心、有爱心， 来彼此关怀，彼此的造就，彼此来体谅。为什么他动作那么慢？那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帮助？为什么他快到结果撞车？那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把他稍微缓和一下？啊，不要老是撞车，老是超速又开罚单。那那个呢？老是太慢，老迟到，去公司也迟到，上班也迟到，飞机也赶不上。那这个就需要完全的来合一的互相补助。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配合，我们常常看到，我不知道你可以去思考一下，看你附近的，你可能认识的这些夫妻里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个性，这是神给个人的一个生来的，这你不能完全怪罪于他，你就是这么慢，或者你就这么快，但是你要在他很慢的中间，你要学习怎么样忍耐。你要在那个很快的当中，你要学习如何再加快你的脚步，这就能够成为一体，能够慢慢的合一。就像我们身体各有不同的功用，你手做你手的功用，耳做耳的功用，脚做脚的功用。然而你不能说在身体里面手说我不需要你脚，我手能双手万能，我能做所有的事情。但是脚说如果我不走过去，你看你做什么，你无法做。所以我们不要夸口说我多棒，我动作那么快，不然你迟到，我动作慢，所以你看我不会撞车，我不会超速。可是这个都是一个互相能够帮助的一个功能，而不能自夸。不要以为说你手有多棒，你的耳有多棒，你的脚有多棒啊，我的脑多棒啊。有些用那个用错这种例子我们都不举了啊。然而我们身体各部分都有它的功用，每一个身体的功用都是为了要你身体的好处，都是为了让你身体达到一定有的功能。但是呢，它又是手又是脚又是耳又是鼻又是眼。那如果圣经里面讲说，如果都是眼睛谁来听呢？如果都是耳朵谁来看呢？啊，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有的提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肢体都是互相为肢体，都是彼此相助，成为一体，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体，一个肢体，而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仍然是在主内是一个肢体。所以至少你所做的这一切不会你伤害到你其他部分，你不会说我天天就砍我的手啊，咬我的舌，那不会的，对不对？你不小心咬到舌头，哎呀很难受，对不对？手受伤了，你右手受伤，你用左手去扶持它，这是一个帮补，这是一个成为一体的一个协和的一个情况。那夫妻二人呢，虽然是会有这些方面的差异，但是这差异绝对不能够成为你二者间的阻碍，因为这个应该要成为你因为对方，因为你 两方的差异，应该是成为你对方的帮助，而不是绑住他让他不能够成长。所以这个相互关系，互相的辅助，为的是要达到婚姻目的是二人完全的合一。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是两个人成为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精力，需要花上你的这个一切，就是用尽你一切来达成这个目标。不可能你不去努力你就能够说我们只要一结婚然后就万事 OK。 有些姐妹可能为了找对象觉得很苦，或者是年纪大了什么教会内弟兄少，找不到合适的弟兄到教会外去找，这个绝对不是合神心意的。圣经明显的告诉你，信与不信不可以同父一个，寡妇在家要嫁在主里，怎么可以听那个传道人的误导以及他谬解圣经说哦，你可以到外面去找，因为教会那里找不到，完全错误。所以当你要辅导的时候非常小心，你不能随便照你的意思讲。那么你这个接受辅导的人，你就应该问他说，请问这位牧者，圣经哪里有说你在教会里找不到配偶，你可以在教会外去找那个没有信的？你应该要有一个分辨力，你自己读圣经你就应该知道 上帝圣经怎么的原则怎么说，你应该怎么行，而不是人云亦云。你自己都不读圣经，人家怎么讲你就怎么听，非常危险的基督徒生活。所以当有这样子的牧者给你传讲的时候，你应该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这样的想法，因为你这是错误的辅导。我们要用圣经的辅导，是圣经怎么说我们是怎么辅导，这才叫做圣经辅导。所以千万记住，不要以为说传道人所给你的全都是正确的，你一定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乃是在圣经里面有它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注意，你要读经祷告，你要求神圣灵光照你，你要明白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你如何在家庭里面做对方的帮助，你如何来辅导彼此，要用神的话，一句话就能够让你的孩子或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被建立起来。你也可以说一句话让他马上的丧气丧志，让他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有讲了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以免他上了志气，这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做妻子也是一样，你给丈夫或给丈夫给妻子的一句话影响很深远。当然我们说人都很喜欢听好话，人都很喜欢鼓励赞美啊，人都喜欢在灯光掌声下博得这个好言好语。可是真心的愿意帮助你的对方，不只是用好话，不只是说这些好听的，而是真心的愿意在主里面，在真理里面的劝导，在爱心来说真理。说的是你说我有爱心，我凭我的爱心我说然后骂了一套，我说爱心纯理，不是，你这骂出来的东西是爱心吗？是真理吗？如果不是真理，你就不是出于爱。所以要在爱心说真理，在爱心里面互相的扶持帮助对方，是要用圣经神的话。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什么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非常的美。好，所以箴言也是帮助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有很好的教导，帮助我们在彼此言语上言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所以我们常常有些口角啦，有些没有办法让对方不生气，但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可是呢，为什么那么不容易达到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关键就在于我们中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罪带来的就是最大的障碍，是我们不能够完全合一，罪就破坏了两性的合一的关系。我们看到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记载到，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觉得羞耻。然而当他们在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犯罪以后，他们两个眼睛没亮，知道说自己是赤身肉体，他们就拿无花果树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遮盖自己的羞耻。这是创世纪三章二十七节也讲到了。那么这样的掩饰的这种行为，就证明了什么？他们开始察觉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互相指责，推卸责任。神问亚当的时候，亚当说，你赐给我那个女人。神问那个女人说，那个蛇引诱我的。神再问蛇的时候，就蛇就被咒诅。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说啊、哦，是我错了，我没有好好看守我的妻子，让她被蛇引诱。亚当没有办法，他没有承担他的一个做丈夫的责任，他没有做一个领袖，一家之主领袖要负起责任的一个人。他到事情发生的时候互相推卸，这就是罪。罪带来的就是不能承认你自己有错，是都是别人的错。你为什么家里会吵架，为什么会有起争头，都是你当初不是你怎么样，都是这样子，都是用这种方式先指责对方，没有先反省说、哦、是不是因为我呢？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我有没有责任呢？我的孩子没有好好信主，我的孩子出去犯罪作恶，我父母有没有一个先去想想看自己？不是只骂那孩子说你犯罪，你怎么样，你做什么，吸毒 又什么？你说那个不能解决困难，你要先反省自己，你是不是在神面前你没有好好尽到父母的责任，你没有尽到夫妻责任，父母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你没有用神的话语来建造，你有没有在家庭里带了孩子家庭灵修，好好带着他认识神？你家庭吃完饭，吃完前吃饭后你们在干什么？看电视，滑手机，这都是阻碍叫你的沟通，因为这是罪带来的结果。当你有罪的时候，你互相指责，你用企图用什么任何的方法你来掩饰，然后就是不说，或者就是阻碍了你的沟通。有罪带来的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活，过着这样子互相冷漠也好，过着这个冷战也好，当时的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以后就开始互相的指责，如今的家庭婚姻生活仍然继续受到罪的破坏，继续破坏夫妻间的合一的关系。因此我们这些罪恶满身，我们自私自利，我们这些人需要主，我们随时都需要主，我们随时都需要悔改认罪，我们需要天天来到主耶稣面前，我们认罪悔改，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有一个为我们在宝座上代求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了要得怜悯，得恩惠，蒙怜悯，得到随时的帮助。只有靠到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他祈求祷告，承认我们的罪，彼此互相认罪，恢复罪带来的这个隔离的关系，重新开始与神和好，与我们的夫妻关系和好，与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和好，为了是帮助我们之间能够彼此和好，达到成为一体的功用。要有美满婚姻必备完全合一的生活，就是要向神来认罪，向人彼此原谅，悔改道歉，求神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再次要重新思考这些经文帮助我们，你不要再有内疚，你不需要再自己自责，因为神说你若认你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主有这样何等大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要随时来到主施恩宝座前向他祈求。我们常常会得罪人，我们常常语言上、行为上、思想上得罪人，得罪神，不讨神的喜悦，这就是带来婚姻破裂的情况，这就是罪带来我们没有办法合一，我们的生活、生命，我们的生活没有见证。所以我们要随时来到神面前，每天都要思考你的罪让你向神不能有好的沟通。当 你的祷告受到拦阻有阻碍的时候，你要回想是不是你有得罪人，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的婚姻辅导，这个人际关系的辅导，就是当你知道你犯了罪了，你得罪人了，你应该要彼此的原谅道歉，求对方饶恕你，求神赦免你的罪过，重新开始，不再纪念，不再提出来了。不然你已经道歉悔改完了以后，他明天又犯罪的时候，你看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又忘记了，他昨天已经跟你悔改，已经认罪了，请你原谅，你不是已经原谅他了吗？你原谅他了，你就不应该再重新提出以前旧的事情了，因为主都不纪念了。如果你真的原谅他，你就不会计算，你就计算他的恶的话，你就没有真心的原谅。所以这个爱的篇章非常重要，爱是不嫉妒、是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的爱， 是四道歉认罪悔改是七十个七次吗？主耶稣在问。那个弟兄来问主耶稣，主啊，我弟兄得罪我，他如果一天向我认罪七次，我可以饶恕他，第八次我就不饶了。不是的，主说你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难道就四百九十就够了吗？不是，乃是不计算人的恶。夫妻间的生活里面，你没有办法再去计算，你昨天又怎样，你上次又怎样，去年又怎样，几年前几百年以前的事情，老账重提，这就没有达到你一个真心悔改原谅彼此饶恕的一个生活，你不会有平安的。但是如果你每一天祷告，睡觉以前祷告认罪悔改彼此和好，那安舒的日子就比从主面前来到。只有我们悔改归正，让神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体，有合一的心，同心来建造美满的家庭，为的是要荣神益人，为的是要在我们的要理问答里面，西敏的要理问答里面，第一问就是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就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若是你愿意遵行神的话，你以神为乐，你愿意遵行他，你要荣耀他，这就是人生的目的。若是你都不认识你人生的目的，你只是在这边追求你的梦，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要工作，你要事业都美满，不可能的。如果你都不知道神要你的目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你如何能够做到你所要的？你乃是应该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一切东西你所要的都加给你了。所以你不要为你自己去筹划什么，要去得到什么，你没有什么心酸，没有什么苦读的。我跟你说，你只有感恩的心，因为以神为乐，就是神给你什么，你感谢的领受，你心里就不会有苦读了。我这些生命，这些财产，我也带不来，我来的时候没有带任何的财产来，我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这些都不能带到永恒里。唯一的永恒的事情呢，这里再提醒一下，做父母的，你花多少时间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娱乐上，在你的交友上也好，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带领你的孩子认识神？你所有的财产，你的房子帽子车通通不能带进天堂，唯一的你的财产可以带去的，因为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哦，所以唯一的产业是你的孩子可以跟你一同进到天堂，这是唯一你可以带去的。但是如果你不建造，你不带领他认识神，他也无法跟你去，说不定可能你自己都要反省一下，你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能够到神面前，主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八哥，我们要来寻求婚姻也好，我们来寻求任何的帮助，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以主心为心，以主要我们做的事情为乐，以我们的神为乐。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是以神为乐的一个人吗？你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你好好反省一下，盼望你的婚姻生活能够见证神，荣耀主的名。下面我们会有一些问题讨论，也就是说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如何来思考，当你在结婚里，可能结婚之前或者之后，或现在你来，其实这些都是要先做准备的，因为你不先准备好，不说好的，到时候冲突就是从这里发生。给几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家庭没有不出冲突的，没有口角的。你去想想看，你有没有生气过？有些姐妹是很容易生气，很会生气，气三天不跟你说话，我也不做饭，你自己做吧。但是呢，你要想想看，什么事情让你那么容易生气？是值得的气吗？还有说不值得气吗？当然你生气你都觉得很值得，我很有理我才会生气。你好好想， 什么事情最让你常常容易生气？你要去反省一下。不是只有姐妹容易生气哦，弟兄有些很急躁，也很会生气哦。哇，那有些就是动手的，这个家庭暴力也是很恐怖的哈，所以要小心。这个气哈，圣经有讲了，我们怎么处理怒气？第二点，你反省一下，你如何处理你的挫折或你的怒气？人都会有挫折感，人都会有失望或者不满意的地方。不满足啊，我是说有很多人都不满足，这个有了还要那个啊。其实有主万事足，无罪一身轻。若是你真正满足神所给你的话，你不会有挫折，你更不会生气，你不会有什么苦毒的心。你觉得我应该每天都是凡事谢恩，大事小事，好事坏事我都感谢神，我还有什么可以气的呢？以前我真的是也是一个很爱生气的人，我妈就讲说，你呀什么都好，你就是爱生气。是啊，哪有人不会生气的？可是你怎么去处理你的挫折，怎么处理你的怒气？圣经有一段很清楚的教导，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跟你的配偶是怎么处理的？你的怒气是怒到几天，还是根本就不解决？有一些人在冲突以后，就两个就是冰冻，两个就是冷战，不说话了。好，第三点，我说我们来思考一下，当你们夫妻有冲突的时候，你们要做一个决定，就是在家庭，其实在结婚之前，一个是最好的方法。当我们俩吵架的时候，你说你有理，他有理。谁应该先提出来讨论？你们两个自己决定。妻子就说：“你是头，你丈夫你应该提。”那这丈夫就说：“妻子是你惹出来的事情，你的冲突你应该先提出来。”好，这个一定要有先有一个共治哈。谁应该要提出来讨论这件事情的发生，而不应该在家庭里面有终日的冷战。不可以，因为怒气都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你气到三天五天一个礼拜没意思，而且也不合神心意。这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圣经让你要去解决。所以你们冲突的时候，应该有一个人要主动先提出来，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就把这些旧账，把这些历史都包袱都拆掉，又温和的心来好好处理，合一的心来同心建造家庭。好，另外一个更是很实际的问题，如果彼此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怎么处理？有一个例子是非常实际的，夫妇俩赚了这个double income，有钱了，最有钱人的夫妻第一想到什么？买房嘛。好了，买房，然后买房我们去看房啊。然后我太太说这一间好，先生说那一间好。好了，怎么办？我一定要买这个 A 栋，他说要买 B 栋。这样有彼此意见不同的时候，你们自己要决定怎么处理。你这个一定要先想好。不是说我完全听丈夫的，或者我完全听妻子的，你说什么我都好，而是你应该要来协调，来要计划坐下来看，有哪一些优点缺点，有哪一些优点缺点，我们意见如果不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急着要处理呢？还是你有一个方法说，那我们就暂时按兵不动。有些夫妻就是这样的决定。他说如果我们两个都一起吵架，一起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没有共治的话，我们就暂时不动不决定，我们就看神的带领，以后我们再处理。这些都是你们两个自己来决定当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冲突的时候，就不会到时候你家庭婚姻开始的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过几天呢，就已经吵翻天了啊！我讲的例子真是有，就是你在蜜月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要离婚了。你结婚的目的不是为了离婚嘛？啊，所以你这些冲突，你这些情绪都是要处理的，这都是在圣经辅导里面需要做的，也就是圣经都会帮助你怎么来解决你怒气。经文很清楚了嘛，不可含怒到日落，你要去彼此饶恕，互相的原谅。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意见，就是讲到工作与生活啊，结婚以后，哇，两个都是高学位、高学历、高经济收入来源啊，一年就可以买的两栋大房，哎呀，太好了。还是有一些姐妹呢，愿意遵循神的话语，说，哦，姐妹应该在家里照料家庭啊。那天第二天我们的第二个专题，我们提到妻子的这个职责啊，是应该要在爱丈夫爱孩子啊，要在家里料理家务，这些首要的是给姐妹的。我们不能说现在没有家庭主妇啊，但是家庭主妇是神给母亲的一个职责，给父姐妹的一个职责。那你们结婚以后了，一个姐妹就说，哎呀，我不想工作，我要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然后那个丈夫就说，怎么可以，这个赚了那么多钱的，你这个经济来源省了一半了啊。好，在你们结婚以前你就要先谈好啊，家庭中主要经济来源是谁，是要共同一定要两个出去做事呢，还是姐妹要在家里好好照顾管理孩子照顾家庭，先讲好，不会有事后的冲突矛盾。第二，经济来源主要是谁，有可能是妻子，因为有些丈夫是经常被layoff，一个工作换一个工作，妻子的工作饱得不得了。所以我们有个亲戚就是这样子，丈夫非常的很执着，可是呢老板不喜欢他，经常换工作，一会儿换东边一会儿换西边，然后就这家庭呢就是四分五裂，没有办法共同住在一起。妻子的工作就像一个铁饭碗一样，金饭碗一样，保在那里都没有换过，然后越做越高。哇，在家里所有的权威权势声音很大声，你我赚的钱多，小心哦，到底家庭主要经济来源是谁，是不是经济来源赚钱多的人声音就应该大声。有些家庭就在讨论妻子是不是应该在结婚以后应该出外工作，还是你要出外工作呢，还是你不应该出外工作，还是你在生孩子以前还没有孩子以前我可以继续工作啊，那孩子是上学以后我工作，还是上学期间孩子还在家里的时候我仍然继续工作，因为我要我的 career， 因为我是女强人，因为我念了那么高的学位，我不工作太可惜了，我家里那些事情就请个奶妈来做就好了。还是你要在孩子离家以后长大以后十几岁念大学以后你再出去工作，这也都可以去思考，事先先想好，不要事后再后悔，也不要事后把家庭搞得鸡飞狗跳。有个姐妹跟我说，她俩都是医学博士，俩出去赚钱可好的，那经济可好的，可是生了孩子以后呢仍然工作，因为家庭需要啊，家庭谁不喜欢钱多啊，赚了很多钱很好啊，那个花费很开心啊，经常出外旅游，一有时间放假就出外，哎，坐飞机到处飞到处走，多好啊，有钱啊。可是他说，我那段时间简直家庭过得就不像家庭，回到家里忙得不得了，又弄孩子又弄家庭，煮饭弄做菜，然后要弄孩子，然后又有工作，其实在外面已经八小时的工作，基本来讲啊，有人超过八小时，八小时工作以后已经回到家累瘫了，还要再继续再做第二个妻子母为人母为人妻的工作。一个是女强人在外面的 career， 你的工作做完以后回来还要照应孩子， 接上学放学课外活动，还有做饭洗衣扫，而且家里打扫卫生，做的他鸡飞狗跳，他全家弄得不宁啊，一点都不安宁。后来他真的是神带领他，他说跟先生还是谈好了，他是信主的，但是先生没有信主。那他就说，这个家庭我如果不工作，会可以在家里好好更多的时间来把家里管好。后来跟这个先生谈了，谈先生看了这个情况，真的是实在不像样，所以好，那就答应他，没有，我就是持续工作，以后就开始在家里做全职家庭主妇。哦，他说从那以后，神给他们的家庭就是非常的和谐平安，然后有条不紊，很有井然有序。因为多一个人在家里多做这么多需要做工的这些时间，然而你没有时间，你就很匆忙，很可以敷衍，也可以肤浅的做，你孩子照顾不好，你家庭也处理不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姐妹在家里好好管理你的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这是神给姐妹的一个很大的福气。不要以为你出去赚钱你就赚了全世界，你的孩子根本就不要你。一个医生，另外一个医生妈妈，那我做了医生，我当然出去要做医生了。我这孩子生了四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是奶妈长大的养大的，然后每个孩子都把那奶妈当妈。有一天那母亲突然间发现，哎，这孩子不要我啊，怎么老要你啊，就跟那奶妈吃醋了，就嫉妒他，为什么他都要你不要我。那你自己想一想，他为什么会要你呢？你都不要他，他怎么会要你呢？因为你不花很多时间，这个奶妈整天在家里，从生下来喂奶睡觉陪着，一直到上学工作，每天接送全是奶妈。那这奶妈不当妈妈，还把你这个职业妇女天天在外不来管我的妈当妈妈，你要自己反省一下。所以这妈后来我跟她分析，我说你不要吃醋，你也不要心里不平衡，因为你想想看，你花多少时间在孩子身上，孩子是知道的。他自己就开始反省，他不要再吃醋了，他也不要心里不平衡了。你花多少时间在孩子身上，在你的家庭，在你丈夫身上，每一个人心知肚明。孩子不是一个傻瓜，孩子他要的是能够照顾关心他的家人一样，你的丈夫是需要一个你关心你关爱的，你的妻子也是需要一个丈夫来关心关爱的，而不是整天忙忙忙忙了什么，为了赚钱。真的，你赚得了全世界吗？你的钱赚得够吗？哪一个人会说我现在钱赚太多了，我不要再赚？没有一个人满意的，没有一个人会觉得他赚得太多，他永远都不觉得不够，因为我还要再赚，还有再赚。后面一点提到，如何决定你所住的地方，这更是一个重要地点 的方面 来思考。啊，我们要找房子啦，买大房啦，那是好，你要买大房，你房子是要根据你先生工作的地点呢，还是你现在妻子工作的地点呢，还是你的选择是说啊，我像喜欢这么教会，这个教会真好，能够让我属灵生命成长，我要靠近我的教会买一个地点，还是中国人总是找学区，对不对？啊，我要找那好学区，所以我要买那孩子好学校的附近去买房。这个是你们需要去思考的，你买住处的地点也是很关键，不然为这一点点事情可以吵翻天的。另外一点的提醒，我们就是只是提了几个重点来给大家思考一下。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看，就是说你的工作，你的房子啊，跟你的时间金钱你怎么使用啊，这也是需要去思考一下啊。几个例子给我们看一下，你 两个人先计划，我们应该用多少的钱花在我们生活娱乐上的开销，我们一年要多少时间多少金钱要去旅游，要去 vacation， 这要先讲好，不要说那个说太多，这个说太少，一个说不够，然后又说我们应该去哪里，我们应该花多少钱去哪里，我们一年要去几次，这些都是在这个在有钱有闲的人、才会说有在生活娱乐上我们要开要这个去度假啊。上海话就是你度了假的时候回来就是不开心了，那么你真的是在这上面你出外旅游是用哪一种方式呢？如果你是娱乐，你是上馆子吃饭呢，还是一年去多少次旅游？我们旅游方式是一定要到海边呢，有个时候要去海边，有个时候要去爬山啊，两个已经吵不了了，那就是到依山傍海的地方，两个都合起来了啊，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那么我们什么样的旅游是对我们两个而言是合宜的，而且对我们真正心理上带来的帮助，而不是越度假越累，回家累瘫了，然后 不去还好，越去越累回来，本来就是说要放松啊，轻松要好，结果回来累得半死，在旅途上就是争吵，因为很多事情不合，这是我们看到层出不穷。那另外你的娱乐上面吃馆子啊，一些是旅游，一些是娱乐啊，还有一些是家庭主妇，其实做饭的时间花上很多，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上馆吃饭呢？我们应该多少时间去一次呢？我们应该怎么去呢？去哪家馆子呢？他要吃北方馆，他要吃南方馆，那也有吵翻天。然后就一个礼拜去一天呢，还是每周去个两天，或者说一个月只去一次呢？还有说一年去个几次啊？这些都是你们要去思考的。有个姐妹她说，我的先生非常体谅我，说我的每天生活这个做饭太辛苦了，所以呢我们每周主日是休息，可是呢他说我主日休息不做饭，他说我去上馆去吃饭。我说哎，这要小心哦，这个上馆吃饭你为什么要主日哎，主日休息啊，主日你让别人不休息啊，你没有好好守主日，这是我们顺带提的，你要好好守主日，你应该昨天就做好，今天就热热吃了，好好守主日，而不是应该到了主日去大吃大喝啊。那你上馆子可以在周五，所以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师母啊，我说你今天怎么有空在做饭时间给我打电话，她说今天不用做饭。我说为什么？哎呀，我们每周五都出去吃饭，我想也真好啊，你休息一下。师母你不要误会我了，我不是懒得不做饭啊，是我丈夫跟我体谅我说要我休息一下，因为他也喜欢去吃馆。我说好，这是你们事，不用跟我解释，你向神负责就好，不用来跟我解释那么多啊。感谢主，大家都愿意来分享他的情况，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辅导，是帮助他。你应该在什么时候不应该去吃馆，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好好的管理你的家，每天好好做正餐饭给家人吃，不可能每天出去吃。有个姐妹从疫情开始，不是从疫情开始，从他经历到疫情的一个国家，他有 我知道他已经有六个月没有做饭，在家里不做饭。那一个姐妹听了就很惊讶，那你怎么办？她说我天天叫外卖。然后说那谁去拿外卖？我丈夫去拿外卖。那你在做什么？我每天就享受吃饭啊，哎，我身体不好啊，就很多理由，但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理由，因为你不应该说你是疫情期间你就不应该做饭，我不相信，疫情期间照样做饭，我们一样要吃饭，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你疫情时间你就失职了，你不姐妹不做你的该做的本分啊，这是附带提出来一些细节，让我们知道说要小心。另外有一个题目就说到你家里是不是应该有电视机啊，你不应该有 啊你们先讲好了。那可是呢看什么节目呢？ 他要看球赛，他要看那个哭哭啼啼的追剧，那怎么办呢？那就买两台吧，你看你的，我看我的。可是呢，又不能看让孩子看啊，就放到房间里去看。应该放哪呢？自己躲在房间里看呢？不要让孩子看呢？还是大家全家一起看呢？还是你的球赛每一周都要看呢？还是你每天都要看球赛呢？还是你一天要看多少时间有球赛？有个妻子埋怨说，我的丈夫回来就是看报看球赛，从来不跟我讲话，我孩子闹翻天了他也不理，孩子我一边做饭孩子一边哭他也不管。反省一下，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衣服一换鞋一脱坐那里看报看电视？那么如果电视影响到你们夫妻关系，就把电视机送人吧。与其不看电视，宁可不看电视，不要把你的家庭婚姻关系破裂。这是我们今天的提醒。好，有没有回应或是分享问题？ 现在 chat box 里面师母还没有人问问题。 哦，我在想可以打开麦问问题吗？可能这样会比较快。 可以。 嗯，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师母她刚才分享那些关于冲突啊那些具体问题的思考特别好。然后我在想，就是对于一个未婚的弟兄姐妹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开哪一个时间段可以讨论这些细这些问题，是比如说是寻求的时候、交往的时候，还是婚姻辅导的时候，还是结婚以后慢慢去 figure out 这些问题？对，就是 很好的问题，这也很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关键就是说，你这个交友，我们就从交友开始哈，因为你从人群中你去寻找了一个可能对象，完了以后呢，你就可能就开始跟他交友。从这个开始，你就要开始慢慢的来彼此学习，你要更多的认识。所以要有一个婚前辅导，就是说在婚前，至少要在婚前，绝对不要在婚后才去讨论这些问题。到时候就像火烧山，你要到处救火，到处到处失火了，你就到处救火。所以一定要在婚前。那在你交友到婚前中间，其实是应该有个订婚时期是最好。那个时候是最合宜的时候来讨论这些问题，因为你还没有进入婚姻，但是你已经像约瑟一样，玛利亚已经许配了，所以已经是情定终身，可是尚未迎娶，所以这个时候是已经是名花有主，可是这个主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在婚姻里面还没有进入，所以有一段这个订婚时期，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我想应该更正式更对面来讨论这些，因为你马上就要进入婚姻了，有些人是可能三个月，有些是到半年到一年的预备期，就是从订婚到结婚。那当然有那种闪电结婚的人不要讲，因为他没有在做好好准备。我想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需要 prepare， 如果你 fail to prepare， 你就 prepare to fail， 所以你在越早开始准备是越好。那么有一个交友期到你确定你会跟他结婚，其实交友就应该是一个确定对象，你不应该在交友的时候你脚踏两条船三条船，我这个也试试看那个也试试看，这是情感不周不一。所以你确定交友这个人，你知道有可能极为可能成为你的终身伴侣，你们就应该来寻求开始慢慢的在这些这些其实这些题目只是一部分啊，那其实还有更多的可以思考的。我想那个时候开始是很合宜的。 谢谢师母的回答。 客气。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直接凹。现在有一个问题，好，师母等一下。 说订婚的时候讨论发现又没谈拢怎么办呢？分也不好分了吧？ 订婚的时候发现，发现不合适了，就是想要离婚了，也不是所谓离婚，就是解除婚约了，好，这样说好，对不对？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好， 是这样分还是不好？分也不好了吧？就问，就说是可不可以 分？分也不好了吧？那你与其现在不好了吧，不如将来不好啊，对不对？你将来就是一个，一个，我们不要讲说是一个契约好了，我们就说是一个终身的婚约，是一个圣约。所以你将来你已经一结婚以后，你是不能离婚的，这是一个总原则。所以在圣经里面是这样教导。所以有订婚期呢，也不是叫做所谓是试婚，其实订婚就是应该准备要结婚了。可是你在订婚当中你说这已经不好了，想要解除婚约的话，那你要好好思考当初为什么要订婚。第一个，第二个，你想想看你现在的不好是什么，你想到你跟他离解除婚约会可以找到更好的吗？还是你一直去捡的原来是我不说这种比喻了哈，就是说有可能你越挑越不好，也不是说我们是在挑人或者什么，就是说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说你已经确定要订婚了，那么你现在决定可能不好，我要结婚了，我要解除婚约了，那么你要去思考什么原因，你为什么要离开，要解除，你以为可能是这个离开，这个解除以后呢，可能会找一个下一个更好的呢？这可能是自我中心的了，可能是你不能够认识你自己，你以为这个不好，我觉得不合适，我还找一个配合我的，合适我的，那就是不正确的一个想法了，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婚姻。可能这个姐妹想到说，你真的要跟我解除婚姻，那好吧，我还想，与其你这么自我中心，我还是跟你离开吧。我没还好，我没跟你结婚，好，所以就要很小心。当你要做这样子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想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最终你的这个决定是你自己知道什么原因，你要好好分析你这个原因是不是合神心意，是不是讨神喜悦，还是说哦这是不好吧？如果不好，我就勉强结婚的话，那以后这个勉强就会带来很多的矛盾与冲突。若是你现在能够及时的去纠正你现在不正确的观念，我为什么说不好？有什么是我自发是我这边来的这个不好引起的呢？那这个我要思考。如果是我自我中心，我不是为了对方而着想的话，这个你就要去两个，当然是互相先谈，一定要两方面谈，你不能就说我现在，你就是像我们举的例子，教会圣经里面举的例子说，约瑟一听啊，我已经许配给我的这玛利亚，居然她还能够做出这样子啊，她怀孕了，那不得了啊！暗暗的就要想休，这是照他自己的意思了。可是主的旨意不是，主就是要在这个玛利亚身上显出神的大能，借着玛利亚生出圣子耶稣基督。所以在梦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接受了神给他的启示，他把玛利亚许配过来，成为我们的救主。借着玛利亚成为生下来救主，所以你要去明白是到底神是不是神的旨意，清楚让我知道我现在已经订婚了，但是我确定我一定要解除婚约。这个我就不能跟你讲说好还是不好啊，因为你自己知道你心里的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问题，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带领，清楚明白你所做的决定是讨神的喜悦，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做的决定。我想我给的建议在这 里。师母，那个 checkbox 有两个，你可以看到吗？ 下面没有了。等一下哈，我哦，好，看到。这里大概没有是所谓的问题吧？ 对， 就是说这几天的信息可以在哪里听到更多的信息哈？感谢主，谢谢你的鼓励哈。我想目前我们所有的信息就是我们大会所这个录制下来的哈。那么我个人没有在做这种直播直录，把这些以前所做过的这种辅导把它录下来，因为我不是要再做一些推广或者是像机构一样哈。那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做很实际的我们的会友的协助，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方面有需要，你可以写电邮来直接跟我们联系。我们的信息电邮就是在我们教会的网站的网址上面有这个电邮的邮箱，直接写给牧师我都可以看到，因为我是帮他处理邮件的，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你的问题以及你所需要的协助。所以我没有更多的信息，有任何的视频，很抱歉。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能够把它录制一个系列的，能够帮助各位在这方面的需要。我再次提醒，希望各位谢谢你们的鼓励以及参与，谢谢大家的美言。我想这是很感谢神啦。那我想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缺点以及不足的地方，愿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位。那我再次提醒各位，就是说你学到了这些东西，我想不是只是听听而已，我是希望我们所学的能够所用。无论你听到哪一句觉得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你就把它运用出来，在你的家庭、你的教会、在你生活里面，能够影响更多的人，帮助他们在这个圣经真理上活得更能够荣耀神、彰显神的美、荣美，在这个家庭生活，无论在你其实个人生活、单身姐妹、单身弟兄，都是需要这个辅导。那么你怎么过你单身生活？我们恳求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位，你所听到的都能够帮助你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感谢主，大家在这里都是美言，然后都是很鼓励我，谢谢感谢主的恩典。那么我们圣经归正教会的网址是也有弟兄姐妹都写了哈，有就是 post 上来，那也就是其实你就是直接打上这个圣经归正教会吕贝渊牧师就可以上来了。那么里面有许多的资源，我相信对大家都会有帮助。你就是听一个系列的讲道，都会对你的生命生活成长是不一样，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信仰，这是一个要去面对一个真实的我。我们如何去面对你的生命生活？你如何去实践神所教导你的真理？是要落实在你生活里面。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所信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所信的是什么是正确的，你就无法行出来什么是正确的。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盼望你能够多多的上我们教会网站来听牧师的一系列的解经讲道。有再做一个见证，我们有几位家庭跟姐妹来到我们教会，他是说我以前是不读圣经的那种基督徒，来到你们教会以后发现个个都有兴趣读圣经，他说我不能理解，因为我就是不读圣经的基督徒。然后呢，他就看你们教会人又少，然后又这么小，然后怎么大家那么认真读圣经，他有点没兴趣，他就想我想走。可是呢，我也听牧师讲到呢，越听越有兴趣，我就听原来不明白的地方都明白了，所以我就对圣经开始发生兴趣，所以他就自己开始读圣经。所以读越读越读，他说哎呀， 这圣经太好听了，太好了，开始查经班。现在他带了两年的查经，他开始带姐妹们一起读圣经。感谢主，我们教会虽然没有人，很多人知道，但是我们在这里愿意忠心传讲神话语的真理，让弟兄姐妹真正在生命上的成长。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不知道如何生活，这个姐妹就生命的改变。好几位来到这里说，我们看到她的生命改变是因为听神的话，愿意遵行神的话。感谢主，神他自己使用他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各位 的鼓励，我谢谢，也请这个大家也为我们的服事祷告，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带导。好，那我们今天就 师母还有一个问题啊，等一下哈，他说家里大人小孩沉迷网络追剧 看球赛打游戏，想过定时断网，但是断网有时会错过一些工作和家人的邮件或者信息，师母有什么建议？ 哇，这个是很大的问题，而且是很普遍的问题，而且是没有办法及时解决的问题。你知道他的问题不是三天两头发生，就像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他能够打到你断网，可能你的工作影响，但是你跟他说不可以打游戏了，我们现在要断网。你如果管他断网，你已经是管不了了，因为他会自己想办法开网。还有一种家庭就是说你 password 你电脑不给他 password， 他你把他密码不断的更换，或者不断的密码他不知道，可是他给你解码。我跟你说，那些孩子比你高明多了，这种问题层出不穷。今天几乎在每一个教会家庭里，我们不要说教会之外，教会家庭里面也不知道多少问题，父母就为了这个就是翻脸、吵架、冷战。我跟你说，你不是从小开始教他，你今天真的是已经很晚了。但是主有恩典，你为他祷告，你把神的话语教导他，跟他说要听父母的话，这是圣经的教导。以前我的孩子不愿意听话的时候，我说圣经说，他就顺服。所以你没有从小教导他，当然是很累很晚，现在你真的是很辛苦，可是你愿意悔改说，神，我没有好好教导他，我在以前我就自己也滑手机，我自己也在 网上没有节制，我自己也看也玩电动，我自己也看很长时间电视，我不准孩子看，我自己看，你不要滑手机，自己拼命滑，这是孩子都看到了，你怎么做见证？这是很多孩子跟我讲的，说的我爸自己都这样，他叫我们不要这么做。你看，我们先反省，我们先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我现在不可能告诉你一个那个快速的办法，说你就马上就让他停止这些，乃是你要从生命建造，你应该先为他祷告，你开始为你自己悔改，你没有好好教导他，没有让他在各方面有节制。如果真的看电视超过时间，没有办法看太多，你挡不了，电视丢了送人吧，也不要送人，就丢掉吧，你不要害别人嘛。不看电视一样可以过日子啊！我们忙服事都来不及，我还有时间去看电视。所以我们的孩子从小是没有电视的，我们家是不看电视。我们每天的忙碌，功课、学业、读经、家庭灵修都做不完，我怎么可能有时间看电视？除非你没有把它好好规划。所以这是一个父母的责任，非常重大。你从小就要把他带到认识主。你今天已经，你可以说啊，好晚了，我来不及了。你给我一个五步六法，让我来想想看怎么来解决的问题。这是普遍的问题，不是孩子，连大人都是沉溺在滑手机上面。当你知道发现到这是问题的时候，你需要悔改，你到神面前认罪悔改。 你要开始节制，你自己把这个时间规划起来，你自己不滑手机，你自己开始做更新的工作。当孩子看到你的时候，你用劝勉的方法，你说圣经是这样教导，我们要听神的话，我们要听父母的话，父母给你的教导是帮助你，是对你有益处，我们多花一点时间读经祷告，我们在属灵生命上 的成长，这更有意义。你玩了电动玩了是虚空，你玩了滑了手机，东看西看都是看的一些政治左右 偏颇的一些，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戏剧，不好的电影，都是强害你的心灵。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上面花那么多无谓的时间呢？你可以多花时间跟他谈，他实在不行你就花时间带着他出去走，带他出去聊天，带着他出去打球，带着他出去，你陪着他，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他，他只有在那上面。其实很多父母就是用这个来做他的 babysit， 小孩电视一开你坐着看，我就搞我自己的事，这都是没有尽责的父母。所以我再次劝导，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不是只有你们家，许多的家庭都是这样，怎么解决？没有一步登天的解决办法，只有悔改到神面前来，求神来改变这个孩子，让他真心认识到他这样子的时间花上去。有很多孩子在家里管不了，在大学更是管不了，他花的时间在学校没有办法扛住，没有办法节制他的这个滑手机上网的时间，一个学期去大学就退学了，好多这样的孩子。我们在家里就好好的管教他，你多花时间，你陪着他，陪着孩子，他不想看电视了，你想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不想去跟人聊天了。所以父母先开始悔改，来到神面前，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用神的方法来改变这个孩子，让他开始越来越少滑手机、玩电动、看电视，更多的时间在建造，或者就是你到他户外都可以，你陪着他，他不会觉得说那个手机比你跟他的时间他觉得还重要，他绝对是愿意跟父母在一起。你不相信你试试看，这是我们的经验。好，就只能给建议到这里，愿主赐福你。 谢谢师母，谢谢师母。就是说这是咱们就是夏令会婚姻择偶的第四堂哈，真是感谢神让师母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教导啊。师母，你要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 好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使用这一次的专题，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一起学习。主，愿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帮助我们做一个生命改变的人，让我们愿意遵循你的话语行出来，让人看见我们在家庭，我们在对的孩子，对我们夫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都能够见证你是生命的主，你的生命在我们的你活泼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是何等奇妙的工作。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过去也有失败，我们在家庭里面的照顾孩子，夫妻生活都不能够达到主的心意。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我们恳求你再次来洗净我们一切过去过往所犯的罪过，让我们重新开始在你面前立定志向，愿意遵行主的话而行，在我们家庭中能够见证主，让我们孩子中，我们的教养孩子中能够越来越看到孩子的认识你，他生命的改变。主，只有恳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软弱，我们真是有限，我们是有罪的，但是主，你生命的大能在我们心中，我们恳求你继续做洁净的工作，引导我们每一位，我们的家庭都能够更新，能够改变。我们特别为这位姐妹的家庭，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你改变她的孩子，他们在我们现在也纪念有许许多的家庭的孩子就是上网滑手机看追剧花太多的时间在这无谓不能建造生命的事情上。主，恳求你来带领他们知道如何来给他们智慧，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做一些更新的工作，让他们真正能够从小顺服父母，孝顺父母，听父母的话，父母从神那里来， 的智慧来帮助这些孩子做改变。我们先改变我们，我们仰望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给我们这几天的专题时间。愿主你的话语能够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愿主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再次感谢师母这两天的辛劳，摆上给我们带来了如此美好的信息。我想每个参与者都有了很好的得着。那么请下面呢，请大家去就是预留时间参加咱们这次夏令会的最后一堂，由女牧师给我们带来的装备与使命的信息，就是说3点钟开始。好，谢谢大家。